其實下個禮拜開始啦，係咪凍啦？ 咁希望我哋攞聖誕節會有一啲冬天嘅 似樣嘅 Christmas 啦。 係啦 ，OK。嗱，我想講咩咧？其實我想帶出一樣嘢就係時間咧，即係過得太快啦。咁啊，眨眼咧就無啦啦咧，就係新一季嘅 Sex and City 咧就翻咗嚟啦。 你哋最開心啦！ 你冇睇過咩？你嗰陣時真係冇做，因為嗰陣時太細咩？ 係啊，我好細個㗎咋。 嗱，因為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九十年代尾啦，就係呢個 Sex and City 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即係好多人都未有㗎嘛，未有社交媒體，未有 Twitter， 未有 Facebook， 咩都未有，未有 iPhone 添啦，係咪先？咁所以嗰個年代突然間咧，即係出現咗一套咁樣嘅電視劇咧，其實真係好破格㗎。嗱，我真係唔係講笑，其實電視版嚇。即係電影版就唉不用消不消提啦，其實基本上即係電影版成垃圾到咧，嗰兩套戲我都因為感情分，於是乎有去睇啦。 嗯 哇！真係睇到真係要畫凳嘅大佬。但係如果你即係追溯翻去翻真係九十年代尾，佢做咗六個 season 嘅 Sex and City 咧，喺嗰陣時咧直情係 revolutionary 得好緊要，因為你見到周圍左右隔離咧，其實真係唔會有任何嘅電視劇甚至係電影咧係講 sex 講到咁深入， 係 仲要出自女人嘅口， 同埋佢每一個角色都係即係深入民心，深入民心嘅。同埋佢嗰四個人行出嚟咧，係即係全世界嘅女人都會變咗係一出街咧，就四個女人一齊行嘅。即係多一個咧，你企後邊先，企後邊先。 突然間打牌，突然間打牌變咗有型嘅係咪嗰件事？都係四個人啊嘛。 香港版就變咗係四個人喺麻雀台嗰度啦。 係啦。咁但係事隔咁多年之後咧，於是乎大家咧都覺得嚇，即係而家咧幾位演員咧，嗱佢哋喺最新咧，而家新嘅即係所謂 Sex and City 就叫做 And Just Like That 啦，連名都改埋啦。OK， 而家佢哋演嘅角色咧，我唔知道真實演員佢哋嘅年歲幾多啦。但係而家演嘅角色咧，由以前三十松啦，而家去到咧就五十幾歲嘅。 嗯， 係 OK， 未登錄啦，但係至少平均年齡係五十五歲嘅。咁就係講呢一班嗰陣時咁鬼型啊，著衫咁鬼靚啊，同埋咁鬼前衞啊，走在性嘅尖端。 系 有冇呢个 唔系尖端，走在性嘅尖端， 性尖端，性尖端嘅四个女人，到底去到人到中年嘅时候，到底佢哋喺同一个 setting 啦，又喺 New York 啦，但系世界已经变咗咁多嘅时候，到底点咧？嗱，虽然咧香港嘅观众咧暂时就好似唔系好似以前咁啦，以前我哋真系好容易睇到噶嘛 ，OK 有得播噶嘛，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基本上咧就大家要去翻 HBO， 你有 subscribe 咧先睇到啦。咁但系总之我睇咗头嗰两集啦， 系点咧？ 嗱。我就真係咧要同大家講咧，就希望大家嗱，我又唔想 spoil 啦，咁所以咧我就唔係好想同大家咧，即係真係好深入咁去講裡面某啲嘅劇情嘅。 OK， 但我覺得某啲對白可以講，因為嗰個唔牽涉劇情噶嘛。OK， 係但係都有少少 spoil 噶啦。OK， 嗱，我想講咧，其實我睇嗰兩集咧，頭嗰兩集咧係有啲慘噶。 吓咩咩嘢惨啊！ 因为里面某啲剧情情节 ，O K， 因为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咧，第二集已经系一个丧礼啦。 哦， 咁总之我又唔讲边个啦。总之里面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就系、是、喺第二集咧就已经 sell 咗。其实第一集嘅尾已经 sell 咗啦。第二集咧就差唔多全集都系讲个 funeral。 嗰个演员系咪因为唔可以参演，所以要嗱嗱声即系交代咗佢 咁又唔系嘅 ？O K， 咁当然唔系正如嗰三个又走埋一个啦。咁啊 ，Samantha 已经走咗啦，咁所以一定唔系佢哋嗰三个噶啦。OK， 咁但系我想即系讲少少咯，唔讲边个。OK， 咁但系我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第一集咧已经系好快咁嘅交代咧，到底 Samantha 点解唔见咗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咁其实就系因为不咬言啦。OK，就闹翻咗啦。咁于是乎咧，就系一路演呢个 Samantha 嘅，咁就系 Kim Cattrall 啦，就死都唔归队啦。OK， 咁大家都谂紧啊，到底 And Just Like That 点样交代？ 点交代咧？ 好简单交代嘅啫。咪走咗英國咯我成覺得嚇、你呢邊有咩編得好啲啊？咁然後仲要好笑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哋之間嗰啲對白咧，交代佢點解走咗咧？其實唔係製造嘢嘅，係因為鬧交嘅。咁、但係我覺得佢有少少咧係想報復嘅嗰啲咁嘅對白咧。 哦， 因為喺言談之間有人問：，Samantha 喺邊啊？跟住嗰人話：，佢去咗英國唔會翻嚟。咁跟住另外 Miranda 就話：，咁佢唔係死咗。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听得到咧，那个编剧咧系有骨嘅，因为讲咗两三次嘅，佢唔系死咗， 系佢唔系死咗，佢唔肯出现啫。 系啦，咁但系你讲两三次话佢唔系死咗咧，其实编剧有少少个用意就系话，诶佢唔死都梦啦，佢同死咗有咩分别咧？咁样，咁你觉得系有少少报复之言嘅 ？OK， 嗱，跟住我想讲咩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我都话里面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咧，第一集嘅尾已经无啦啦死咗啦，我唔讲边个啦。咁但系咧。 有一个小插曲系出现咗嘅，因为嗰人系点死咧？咁我觉得可以讲系点死嘅，我唔讲边个啫嘛。咁佢就无啦啦系要踩紧嗰啲咩健身嗰啲单车咧，踩踩下咧就心脏病发，就死咗。Okay, okay, 我都系唔讲边个吓， 系 咁，但系最好就系咩咧？因为其实原来咧嗰部健身嘅单车咧系一个名贵嘅牌子嚟嘅， 嗯， 好贵嘅 ，OK。咁然后嗰个牌子咧就其实基本上咧喺个剧集里面咧都有提到一两次嘅，即系嗰啲 product placement 咧， 系系 product placement， 即系摆到明系捐出嚟，然后俾你拍。and just like that 啦，咁但係可能亦都冇知會嗰個 name brand 就係其實其實喺呢個電單車唔係喺呢一個健身單車上面咧，又係有人死啦。於是乎咧，個劇集一出咗之後咧，呢、這個健身 product 啊，個股價跌咗60%啊，61%啊，好慘啊！ 年大波， 好慘啊！我真係覺得，61%個股價跌咗， 佢完全冇通知，即係劇組冇通知翻佢，其實即係啊，因為你個因為始終係。在他的劇集出現的一個 product 來的嘛，即是為什麼他不用通知那間公司，喂其實會有個什麼情節，即可能要知會聲啊， 可能我一間公司認為，喂你擺我在這套劇裡面我已經很開心的了，我怎會萬料不到你會 還有我想不想劇透啊，越少人知越好，因為我都說其實死的人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來的，在 Sex and the City 裡面、絕對不是大劇來的，大家可能已經估到是哪一個了、OK、哎、所以真的很慘啦、已經捐出來給你啦用啦，然後跟住現在股價跌 61%， 不知道他會不會即告上法庭呢告 Sex and the City 的編劇呢，搞到他有這麼大的損失咯， 應該會升回的是啦，之後 還有看的時候為什麼不舒服呢，因為大家知道啦，劇情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無啦啦死了、還有在第一集的尾，而看的時候你都知道裡面有一個呢，雖然不是、三個主角或者四個主角裡面其中之一，但是就算他是大劇都好，都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大劇來的嘛，就是 Carrie， 他身邊最好的機 friend 是誰，就是 Stanford， 是啊，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 咁但系 Stanford 就系因为喺九月份嘅时候咧，系因为突然离世嘛， 系 OK， 但系其实佢之前已经参演咗呢个 And Just Like That， 咁所以其实你睇嘅时候咧、你仲喺头嗰几集里面咧系见到佢出现嘅，佢、依然系演阿 Carrie 嘅即系 Best Gay Friend 啦，佢真系演得好好，嗱个演员就系佢真实嘅姓名就叫 Willie Garson 啦，喺套戏里面就叫 Stanford 啦，你知佢啲西装啦，唔知点解咧系有八只颜色噶嘛，西装有八只颜色。但他都是演得很好咯， 他每次都是即是你刚刚讲回是我都记得他每次都是会穿得西装即是骨骨这样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很靓仔的角色啦、即是当然我们这些看梗是看靓仔的靓女的，但他的角色其实都很抢眼的，但每次呢他的西装都很 fit 啊，有些花啊，或者是都是挺合身还有 挺合他的性格去穿的、 他的衫是很 fit 的，他的人不 fit 而已。 起碼件衫 fit 佢 fit 翻佢自己本人， 係啦。咁所以睇嘅時候有少少 sad 咯，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安排喺劇情裡面就第一集已經離世啦、突然離世啦。咁、而跟住喺裡面有一個我哋熟悉嘅演員咧，其實咧喺現實生活裡面咧，亦都已經唔喺我哋身邊啦咁樣。咁所以即管睇下啦，感情分啦。咁、但係睇嗰頭嗰兩集嘅時候咧，我就係覺得個世界已經變得太緊要啦。即就算你 keep 翻嗰陣時嘅水平咧，其實都唔 OK 嘅。如果你 keep 唔翻以前嘅水平嘅话咧，就更加觉得你 out day 嘅。但我只可以睇完两集，我话俾大家知咧，点样都好睇过嗰两套电影。 唔系，不过如果听众咧，即系觉得真系好中意 Sex and the City 咧，如果我哋再有机会去，即系都有嘅，应该有机会去旅行嘅话咧，去喺个 New York 咧，咁其实咧而家咧，即系 Carrie 啊，之前即系住过一间屋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即系 B&B 可以俾人租住啦。咁、就即系我睇嗰啲相啦，即系 exactly 系，即系直头嗰个屋主咧都系用翻佢个名嘅，Carrie Blanchard 嘅， 系咩？ 系啊。 可以咁樣嘅咩？ 我唔知佢哋應該有一啲即係 可能雕咗啲嘢， 雕咗一啲嘢啦，即係個樣都係Sarah Jessica Parker 嚟嘅。咁樣跟住我就 check 個價錢啦。咁其實都唔貴嘅，係$179一晚嘅。 哦、啊，咁又都經濟喎。 係啦，即係有間房啦，有更即係佢有一個好大嘅，即係walk-in closet 嘅。咁但我唔知嗰啲衫會唔會都喺入邊啦。佢啲相入邊就有嘅。咁但我就想 check 啊，咁我就可以 book 幾時咧 ？book 定先。 跟住我係。系个揿个月历咧，揿咗卅几下，系 逐个月揿， 去到2024年12月到富 book， 系每一日 咁夸张， 系啊，即系嚟紧个3年都 book 唔到。 系啦，不如讲到兴起，我又透露多少少啊，系冇？嗱，因为咧，自从传出话会翻拍吓 ，OK， 我当佢系 season seven 啦 ，OK， 系， 因为佢对上一次最后嗰个 season 系 season six 啊嘛，我当佢系 season seven 先算啦 ，OK， 咁大家都觉得 Samantha 走咗之后 ，Sex and the City 系咪要改名啊？因为改做。Sexless and the City 啦，系嘛？冇咗个最性开放嘅 Samantha， 其实冇嘢睇啦，系咪先？咁、我睇完第一二集之后咧，我净觉得哇，真系要改名系 Sexless and the City。 哎呀， 首先个剧情讲到，即系 Miranda 大家好熟悉啦 ，Miranda 系 keep 到噶，即系佢嗰个水准咧，以前嗰啲即系秒嘴秒舌咧，其实都系仍然系做得翻嘅。OK， 咁、但系、你知道佢同阿 Steve 系一直都喺埋一齐噶啦。OK， 而家个好高嘅仔仔添啦。OK。咁然後唔知有一段對白就係話、其實佢哋而家變咗 roommate 佢哋好耐冇 sex 啦。OK， 首先已經又冇 sex 啦。咁跟住而家咧 ，Carrie Bradshaw 咧，因為今時今日你淨係寫 column article 已經係養唔到自己啦。咁佢而家就冷潮咁樣啦，係有個 podcast 嘅節目嘅。 OK， 咁啊 podcast 節目裡面咧，另一個主持人咧就佢哋講開 masturbation 啊，自作啦。咁、輪流講啦，講到興起啦，跟住Carrie 輪到你咯噃。咁跟住佢就有啲緬甸咁話、我係講。讲 relationship 多嘅，讲啲咁 visual 嘅嘢，我唔系好习惯。 点啊？ 呢套唔系 Sex and the City 有冇搞错 ？Yes, the sex。 咁我哋似乎开放过， 系咯， 佢哋哇，你净系倒退到啊？喂，你哋嗰阵时讲咩 sex 嘅 topic， 你哋都讲噶啦。廿几年之后，然后跟住你无啦做个 podcast， 你话你觉得尴尬，讲 masturbation 系 chapter one 嚟嘅，就讲 sex 系咯。 有冇搞错啊？我觉得好唔掂咯，嗰件事真系 sexless and the city 咯。 似乎真系缺少咗一位即系灵魂人物咯，因为其实你睇咁多即系事前嘅报道咧、其实好。多都關 Samantha 事， 係啊， 即係其實佢係最能夠宣傳即係呢一套劇嘅人物咯。即係其實琴日我仲睇緊一個 news， 其實幅相都係即係 Samantha 喺隔離嘅， 係啦。咁但係我哋期望啦，因為之前我哋曾經係講過啦。咁啊，雖然咧就Kim Cattrall 就已經辭演呢、這個即係 Samantha 角色啦。咁但係最近質問話咧，就是、Queer as Folk 咧有一個新嘅電視版、OK， 咁而裡面咧就其中有份參演嘅咧就係、是、Samantha。咁即系话 queer as folk 咧，应该会有好多 sex 哦。哦，queer as sex folks 就会变咗。 系啦。 其实个我觉得电视应该叫做 Samantha 已经够噶啦。 咩？其实点解佢咁受欢迎呢？因为咧，佢嘅对手。好多都好靚仔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 係啊，呢個點解我哋啲 gay man 係咁中意？ 令到你有啲投射啊！ 即係個三個女，即係其餘嗰三位角色都比較即係描繪得佢哋正宗一啲啦，即係 one time one boyfriend 咁樣啦。 唔係啊，只要你做個 survey， 你問而家今時今日嘅 gay man， 全世界 gay man 四個 Sex and City， 你最想做邊個？一定係 Samantha 啦。有邊個想做 Carrie Bradshaw？ 係嘛 ？Miranda 就更加唔會。想啦，咁啊 ，Charlotte 嗰阵时都有，我谂系 number two 啦，因为有机会又可以嫁入豪门， 即系有钱咯，老公系， 系啦，老公有钱， 系啦， 即系睇 Samantha 好睇嘅地方就系、是，哎呀，佢下一个又同边个 系啦，同埋自己就觉得，哎，我就系中环 Samantha， 懒系代入， 我朋友 我就牛头角 Samantha 啦，咁样 系啦，我就系新蒲江 Samantha， 咁你去多啲工厂区。 哎呀，新蒲江 Samantha 好得意啊！呢、這个 combination， 新蒲江应该都有啲 Samantha 喺度嘅。 不过你讲一睇剧咧，其实我啱啱呢个礼拜咧都睇咗一套咧，哇来势汹汹嘅啫。我之前就唔知佢咁劲啦， 边套 同埋都几好睇啦，就系、是、呢个 BL 剧啊。就係、 是、你都去睇 BL 劇， 係只因我們天生一對啊！ 哦、我有睇劇集嘅呢一套， 我好攰啊！其實後來我先知道，原來係劇集嚟噶， 係啊，泰劇嚟噶，好出名。 咁我嗰日就即係朋友叫我去睇啦，佢話咁即係編劇朋友啦，戲院嗰度。咁啊，好啊，好啊，我嚟啊！咁樣跟住去到咧，見到好多女性啦，即係好似 Tana 咁樣嘅女性啦，即 係好似 Tana 咁樣， 即係都咁老， 唔係真係咁老咩？真係唔後生嘅，即係有。后生又有啲比较成熟少少嘅，咁、 okay. 已经系对住张海报，已经系咧，哇！即系上下其手 啊， 即系我以为我唔系 Mira 嚟嘅，我仲谂紧哇咁有吸引力嘅。 唔係，即係最近而家喺 Sogo 出面好多人都影相啫嘛。 哦，係咩？ 影對面個標榜嘛。 哦， 唔係 又有新 Mirror 相啊嘛。 已經有人睇㗎啦。咁我就帶住即係我好啦，我未睇過呢啲咁類型嘅劇啦。咁我入去睇啦。咁咧，其實我真係覺得 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婦女啦，婦女觀眾啦，其實真係會對於一啲某啲情節，我覺得嚇。佢哋都會好慾緊嘅喎，即係 例如咧， 準備要摸佢， 準備要摸邊度先？ 手啊， 嚇手咋？ 即係咁樣一踏落去嗰下，跟住可能一吞吞開咗，跟住佢哋已經前個氣已經 係咦，係啊，因為佢哋個 perspective 唔同㗎， 即係好慾緊啊！ 對於佢哋嚟講咧，前氣就係高潮嚟嘅。 哦， 係啊，個位唔同咗啊！ 即係摸手就係高潮之初。 係啊，同埋即係佢，我記得佢有一個對白。咧就你望我咁耐，我会锡你噶，仲要锡到你缺氧啊！跟住佢哋已经尖叫， 跟住你就笑到缺氧。 我话呢啲咁琼瑶嘅对白，佢哋都觉得好笑嘅。 系个作者已经睇开琼瑶， 跟住即系我当日就睇到就之前其实但系套剧咧，其实都几温馨啦，几好笑啦。即系其实就讲个男仔即系翻学，咁就俾一个真嘅基嘅同学去追求佢，佢就想谂住一个系啦，摆脱佢咧就搵个更靓。靓仔嘅男同学就同佢扮情侣，就希望对方知难而退啦。咁当然知道剧情发生啦，我就系假戏真做咁样啦。咁两个就可能爱上咗咁样啦。咁即系呢啲咁嘅情 剧情系唔重要 嘅。咁只不过即系其实系几靓仔下嘅。即系你睇到哇个 你中意阿 Fray 多啲定阿 Win 多啲啊？ 我分唔到。你咁講我都唔知邊個 Bright 邊個 Win。 阿 Bright 就真係有mix 嗰、那個，即係 mix 嗰、 那個。 我覺得佢唱歌，因為佢係一個樂隊嘅成員嚟嘅。 係啊係啊。 咁佢就彈吉他，咁、我覺得都幾靚嘅。佢同埋嗰啲佢一個冷傲嘅笑容咧，其實都幾吸引的。 阿薩拉瓦啫嘛，真係。 係啊係。 咦？你哋要泰文化都好熱心啊！係 當然啦，我 點解咧？ 我不嬲都係中意泰國文化噶嘛。 你中意泰仔定係泰國文化先？兩件事。 兩樣都係。系啦，我中学 一视同仁。 中学年代咧，个个系听广东话歌啊、英文歌啊、哦、日本，我系听泰国同埋韩国嘅。 哦， 所以嗰阵时开始学学泰文咯。 O K， 咁你睇你都有睇过电视版噶？你觉得电视版系即系系咪都系真系咁好睇嘅咧？都一样咁好睇噶？ 剧集。如果劇情嚟講，頭先阿 Brian 咪講咗其實真係唔重要嘅，即係垃圾嚟嘅。其實劇情咁但係即係你睇佢哋兩個嗰啲即係互動啊，大家又即係硬係曖昧啊，咁都的確係會勾起你嘅一啲你自己人即係個人嘅回憶嘅。咁、我覺得咁跟住兩個又靚仔啊，咁樣成件事又悅目嘅。 好啊，咁不如今晚我哋嘅 Let's Talk About Sex， 我哋轉一轉我哋玩曖昧，一定係冇人聽。 Let's Talk About 曖昧。 OK， 正式開始呢個星期嘅自己人啊。OK，咁啊，已经系步进呢个圣诞月啦。咁不如我哋晨早播只圣诞歌先啊。 好。 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 Fill a glass and maybe come and sing with me. 前一排我话咧 ，Sharon 咧生日嘅时候咧，大姑妈送咗一个咩生日礼物俾佢？ 记得 一个玻璃嘅雕度啊嘛。 哦，系。 咁今年嘅圣诞节，咁你觉得大姑妈会送乜嘢圣诞礼物俾 Sharon？ 冷质嘅雕度咧， 好鞋下、啊。 Oh.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停办两年的维港泳今朝复办，首场公开组赛事朝早八点十五分举行，起点是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重点是尖沙咀星光大道。出席鸣枪仪式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环境局局长黄锦星等。因应赛事，湾仔北和尖沙咀实施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其中来往湾仔和尖沙咀以及来往中环和红磡的渡轮服务朝早7点半至11点期间暂停。运输署呼吁市民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地区，如果需要前往，应该尽量使用公共运输服务。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是27岁外籍家庭佣工，从菲律宾抵港，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在检疫期间确诊，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初步确诊少于5宗。另外因应塞浦路斯、约旦和黎巴嫩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政府将于星期二凌晨零时起将这三个地区列为 A 组指名地区。21日内曾经逗留相关地区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完成接种疫苗，持认可疫苗接种记录才可以登机回港。抵港后在检疫酒店检疫21日。政府又说正是确认台湾发现的 Omicron 个案群组将会。政府又说正是确认台湾发现的 Omicron 个案详情，会继续留意当地疫情，考虑是否需要收紧相关登机检疫和检测要求。旅居法国的中国大熊猫双胞胎的 BB 袁刀刀和欢丽丽在法国中部的博雅勒动物园首次对公众亮相，不少民众一早去到大熊猫馆等候。两只雌性大熊猫的 BB 今年8月2号出世，目前状况良好，能够自主攀爬。动物园上个月为他们举行命名仪式，圆刀刀和灰黎黎的名字里面包含了成都和巴黎两座城市的元素，象征中法友谊长存。伊朗总统莱希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就可以达成良好协议。莱希同伊朗驻周边国家使节开会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向核协议的谈判方提交了伊朗的建议，已经证明了自身的谈判诚意，如果美方下定决心，达成协议的道路就会畅通。核协议相关方日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恢复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里约的问题。由于德克兰拒绝与华盛顿直接接触，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官需要在美伊两国之间穿梭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干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下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选家。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泰国宪法法院上个月驳回同性婚姻合法化违宪诉求，判决书近日出炉。呢一份被形容为奇葩的判决书，指同性婚姻违反自然秩序，并且将 LGBTQ 人士形容做动物，明显基于意识形态而非法律角度出发，激怒性别平权支持者，狠批宪法法院性别歧视。近日 ,#Constitutional Court is Sexist, 宪法法院性别歧视成为 Twitter 的热门标签。泰国知名插画家 Deepakon Wuttipayamonkun 表示，宪法法院12页的判决书明显出于无情、无同理心和形容所有人都是低等的臣民。另外亦都有性别活动维权人士表达，这个国家对性别多元族群来讲不是避风港，而是地狱。判决书由8位男性法官签署，当地媒体表示，判决书反映出其极度保守的思想，惊人的老掉牙理由不断出现，例如说婚姻是为了生育，而同性婚姻会颠覆了自然秩序，动摇人类基因，无法建立传统家庭等等。该判决书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形成了一重重击。法官仲表示，如果进行合法化，将会为政府带来更多的负担，包括提供同性伴侣产假、陪产假和医疗保险等的福利，例如会出现罹患子宫颈癌的丈夫或者前列腺癌的妻子，某程度上对于异性夫妻不公平。判决书另一部分甚至将 LGBTQ 加群体比喻成动物，当中提到如果科学家发现动物出现奇怪的生物行为，会将他们分门别类以进一步研究。这项内容令到一众网友大为愤怒。泰国内阁去年批准民事伴侣法案草案，但是仍然停留在议会无下文。由美国导演史提芬·史匹堡执导的新片《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 是重拍60年代经典歌舞片《梦断西城》，影片将于今个圣诞节上映。不过近日有指，影片遭到多个中东国家禁影。据知，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都因为过唔到电检而不能上映。此外，在巴林和卡达等的国家，《西城故事》都遭到禁影。虽然官方暂时未证实上映的问题，不过有指中东多个国家禁影的原因和片中的非二元性别影星 Iris Manners 饰演的跨性别角色 Anybody's 有关。有指原本当地的电检局要求发行《西城故事》的迪士尼方面作出删减，但是迪士尼拒绝。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 Simon 啊， 系 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你头先嗰句泰文？ Wuttipaya Mongkun 系嗰个人嗰个名嚟嘅。 阿 Coco， 你 repeat 一次啊 ？Wuttipaya Mongkun， Wuttipaya Mongkun， Wuttipaya Mongkun Mongkun， 系大概系咁啦吓， 大概系咁啦吓。OK， 但系头先你提到咧，应该中文译名咧，即系 West Side Story 咧，香港译名应该系梦断城西 啊。嗯，系啦， 呢个同你嘅年龄有关 吓。唔好意思。 咁但系咧，我想强调咧，即系梦断城西，因为里面咧突然间破格啦，因为今次系史提芬史匹堡咧就执导啦，佢仲系第一次咧系执导 musical 啊。但系曾文话咧，首轮嘅 review 咧系相当之唔错，好正面，我都有兴趣睇下啦。咁但系一个咁远古咧，因为最早期1957年咧，其实系搬上呢个百老汇嘅一个 musical 嚟噶嘛。去到1961年，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成为咗呢个脍炙人口嘅电影版本啦。咁但系最重要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其实咧里面咧负责全部音乐嘅咧就系 Larry Bernstein， 而负责填词嘅咧就系 Stephen Sondheim。 咁而 Stephen Sondheim 咧，晨早已經一個出咗櫃嘅，係來自 musical 嘅音樂嘅巨人啦。咁但係因為大概係個零星期前咧，就係、是、不幸離世，係享年91歲啦。咁、而聽聞咧，今次呢一個電視版史蒂芬史畢寶執導嘅即係《無斷城西》咧，其實原來 Stephen Sondheim 都有份俾意見，咁、所以算係佢嘅遺作嚟嘅。 OK， 係啦。咁同埋我覺得今次要讚啊 Stephen Spielberg 嘅原因就係除咗裡面有跨性別人士之外咧，佢今次係清一色咧。是找拉丁人做 哦， 系啦，因为以前唔系噶嘛，但系今时今日佢觉得，喂，咁本来个剧本就系讲呢一班人噶啦，咁、所以佢决定咧系成个 casting 啊，全部清一色系拉丁裔啦，甚至系波拉特尼国人啊， 终于翻原处 系啦，同埋我觉得佢一样嘢好好嘅，因为咧里面咧有啲人如果譬如话讲波特尼国话啊，又即系拉丁话嘅时候咧，佢唔加字幕 哦， 佢决定唔加字幕。 咁但係睇嘅時候點樣可以知道佢講？ 因為佢話咧，其實個故事發展咧，其實你已經估到個劇情嘅，所以唔係咁複雜嘅，因為佢唔係懸疑片嚟噶嘛，你估到。但係佢話，若果你突然間咧無啦啦中間咧加咗一啲咧英語以外嘅字幕嘅話咧，其實你係令到嗰個語言突然間好似相對於英語咧成為咗個次要嘅語言咯。咁但係覺得，喂，個故事真係關於波羅尼國人同埋拉丁 community 噶嘛，所以我死都唔肯加字幕。咁我覺得，哇，呢個真係要讚。 呢、這個真係都幾前衛喎，同埋佢係真係想令到你感受到嗰個文化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密切期待啦。咁亦都係呢一位 musical 嘅大師啦，一位出咗櫃嘅 Stephen Sondheim 佢嘅遺作啦，所以千祈唔好走漏眼啊！嗱、頭先我提到啦，就是、Sex and the City 咧嘅新版本，正名就叫做 And Just Like That 啦，就帶大家回到去90年代尾啦。而今晚我哋嘅專題咧，就都係帶大家回到去90年代喎。 係啦，咁今日咧，其實我就去咗一個展覽。嗰度睇啦，咁一個好細嘅展覽咧，就放咗好多咧90年代出版嘅即係啲刊物啦，同埋有關一啲話劇嘅長刊啦，同埋一啲有關90年代嘅即係展報啊，或者係一啲書籍啦。咁我哋就嚇揾到咧依、這個做呢個展覽嘅發起人之一 Beatrix 上嚟咧，同我哋做一個訪問嘅。 Beatrix， 歡迎你。OK， 首先可唔可以我讲下咧？其实呢个展览咧个主题叫咩话？ 个主题叫做《九十与千禧年》视觉文化酷儿嘅视觉文化，昙花一现的昙花一现。 OK， 有冇再长啲啊？ 系好长，因为我哋呢、這个 你都要温下书先啊。 呢啲咪似九十年代嗰啲歌名咯，十几廿个字噶嘛。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我啦？我都識啊！ 呢個例子幾好啊！OK， 咁嗰陣時真係幾文藝，我覺得九十年代係文藝過今時今日嘅，的而且確係嘅嚇。OK， 咁但係有趣嘅，我相信而家收音機旁邊咧有唔少都可能係覺得九十年代啊，就算我出咗世咧，都可能即係未懂事啦嚇、啊。雖然今時今日搞機搞得好開心啦，好名正言順啦，但係嗰陣時又乳臭未乾啦，甚至可能仲喺衣櫃裡面嚇。咁、但係咧，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可以透過其實呢一個嘅展覽咧，讓大家去重温一下。以前一啲前人咧走过嘅路啦，咁、到底同志文化又好，同志嘅即系 print media 又好，当其时嘅平权嘅进程点样一步一步走到嚟今时今日嘅2021咧？咁不如嗱，首先阿 Beatrix 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下介绍你嘅组织啦，同埋点解突然间有呢一个嘅意念要搞一个咁样嘅展览咧？ 大家好啊，咁我係 Beatrix 啦，咁我哋個組織叫做流動閱讀嘅，咁英文名叫 Queer Reads Library， 咁其實個意思就係同閱讀同埋性別流動嗰個關係嘅，咁同埋我哋而係2018年開始成立啦，咁係藉住當年咧喺暑假嘅時候咧，咁圖書館即係香港公共圖書館咧，當其時就收起咗10本嘅兒童書籍啦。 哦、okay, 當時係 係啦，咁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係做出版嘅，同埋都做視覺藝術。咁而我嘅同伴咧，佢哋係都係呢一個圈子嘅朋友啦。咁、我哋大家就會即係同埋都有自己做一啲獨立刊物。咁我哋就諗啊，其實喺社會入面就算係同志嘅朋友，大家都嚟自唔同嘅背景啦。咁有啲朋友就會選擇我上街，或者有啲可能選擇用唔同嘅形式。咁我會問翻自己，咦，我自己有呢、這個技能或者呢個身份嘅時候，咁我可以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回應翻呢個社會事件呢？即係我哋如果唔係選擇我 上街或者要做其他行動的時候，咁我覺得呢一個知識嘅正正就係我哋想切入嘅地方咯。 哦，明白。咁所以你同埋你嘅同伴咧，你嘅背景咧，我就好明白點解你哋即係咁想做呢件事。因為如果譬如你做 print media 嘅話咧，而我哋即係係透過 print media 去認識呢個世界咧，就算今時今日所有嘢都數碼化啦 ，OK。咁但係始終今時今日你拎住一部 Kindle 同你拎住一本可以揭嘅書咧，其實都係兩種好唔同嘅經驗嚟。第一要記住九十年代咧未有社交媒體，好多嘢都未。其實數碼化咧，就算音樂數碼化都係九七前後先至剛剛開始，咁所以其實未正式成熟。嗰陣時 print media 好重要，而對於平權啊同埋小眾咧，點樣去圍攏一個 community 嗰陣時係好難嘅，你冇社交媒體嗰陣時好似有 toilet wall 未啊？嗰陣時嘅 chat 機 chat room 咧，好似有差唔多有， 應該都 就嚟 有嘅，應該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嘅互聯網其實都一個係剛剛初生啦，同埋好鬆散嘅一個 platform 嚟嘅。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圍攏我哋 community 咧？就係落有限嘅機吧，咁然後就攞到一本小冊子，可能裡面突然間有個什麼熱線電話，又或者有個行山 picnic 之類，咁你就可以 join， 然後揾到自己嘅同路人係嘛？ 嗯。同埋即係九十年代咧，我哋都即係好少即係見到有啲咁嘅書咧，其實都會覺得好即係好珍貴咁樣咯，都會係咁睇下即係人哋寫啲乜嘢，因為好難我哋有第二啲即係資訊上面嘅嘢咧可以攞到即係其他人嘅睇法啊同埋想法咯。咁所以其實九十年代嘅書咧，其實都我覺得係幾特別，同埋係幾多即係嗰陣時思想係幾多特別嘅嘢可以睇到咯。 咁但係 Beatrice， 你透過啲咩方法嚟到去蒐集？即係呢一啲嗰陣時，我諗都好難揾到一啲人咧，佢真係留曬底啊，亦都唔會將佢數碼化，然後擺喺個 library 裏面啦。你點樣去揾到呢啲即係 copy 又好，甚至即係真版咧？ 其實而家我哋 Queries Library 嗰個收藏咧，應該超過多過一百本嘅。咁其實大部分或者一開始嘅時候，嗰啲書字咧係主要嚟自我自己啦。咁然後其他啲就係我嘅同伴，即係另外我有兩位同伴嘅，一位係叫陳嘉賢 Caitlin Chan 啦，咁另外一位叫 Rachel Lau 嘅。咁 Rachel 咧就係原屋企係香港人嚟嘅，咁但係後來移民咗去加拿大咁啦。咁所以其實書主要都係我同 Caitlin 捐，即係叫做係將自己 嘅。但 係 你透過啲咩 source 你揾到咧？我諗你九十年代你應該出世啦，但係你都應該好細個啫喎。 我啊，大概諗我係中學啱啱入睇先，應該我大概十七八歲嗰段時間啦。 嗯嗯嗯。 係啦，咁我就好中意去書店啊，咁去啲影碟鋪啊、唱片鋪啊咁樣咯。咁好多時去到呢啲地方咧，都會有個書架嘅，即係有雜誌咁樣咯。咁然後唔知點解當年嘅雜誌架上面係咩都有嘅，即係除咗啲商業嘅刊物咧，仲有啲係我哋而家叫做獨立刊物，即係唔知邊個朋友。咁就可能問咗個鋪頭話啊，可唔可以寄埋咁啊，擺咗落去咁咯。咁我好多時就會喺嗰啲地方就揾到呢一啲書籍，係啦，即係中外都有嘅，其實 係。OK， 咁你係聽你應該話睇啲乜嘢，即係同志嘅刊物咧嗰陣時啦，你十七八歲啦，而係終於揾到自己 identity 啦，咁然後開始你而家即係經營嘅平權路，又即係去推動同志文化。 嗰時啊，先係我都唔係好記得喎，諗下先。我諗最初應該睇咩書啊？其實如果免費咧，就當年就攞到點心咯，係即係唔使錢噶嘛。 點心都好後期噶咯喎。 係啊，九十。 我覺得九十尾啦，千禧初咁啦。 點心係點心係2002年出嘅，應該係。 即係咁，所以都係千禧初嘅，應該係千禧初。 前期咧就我哋都即係好。我記得要上啲特別嘅，即係同志書店咧，先會見到一啲雜誌啦。記得，我覺得再之前咧，其實我就嗱，因為我今日想去個展覽咧，就睇到好多其實就係十分一協會出嗰啲雜誌啦。但係嗰時咧，我係冇見過啲雜誌㗎，即係我唔知喺邊揾嘅。但係嗰時咧，我就會睇到好多去嘅書店咧，就見到台灣嗰啲咯，即係台灣嗰時有本叫《熱愛》咁樣㗎。咁就熱愛就會幾受歡迎嘅，因為其實都因為有好多男仔嘅做封面咁樣咯。 嗯， 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會睇依啲咯。 即係反而接得多一啲，比由台灣地區嗰邊嗰啲雜誌。 係。 哦。 OK， 嗱咁樣講開啦，其實頭先你提到有關呢個十分一會啦，因為其實九十年代咧，我諗真正平權咧，本地嘅平權運動開始咧，應該係九十年代初啦，因為嗰陣時啱啱即係本地咧就係終於立法，咁於是乎咧同性戀係非刑事。 事化啦。咁所以開始喺嗰陣時之後咧，其實先至有本地嘅同志組織出現嘅。咁而最早咧就係十分一會啦。咁我知道你今次喺呢個展覽裏面咧，其實都有咧就係當其時十分一會咧推出嘅一個刊物就叫童話嘅。咁不如我哋聽下節錄一下咧，即係其中呢一本童話有份展出嘅呢一本書籍裏面咧，就係其中編者的話其中嘅一啲少少嘅章節好嘛？好，我哋聽下先。 1998年春季，香港同志杂志《十分一童话》主编的话，十分一会前任会长、志在社创办人陈卓章在刚刚结束的九八华人同志交流大会上话，香港的同志圈有山头主义，同志组织各自为政，互不相连，这个言论在会上引来一番讨论。故勿论陈卓章的理据何在，亦都不好理山头主义是否一个恰当的形容词，他的指责却是值得我们三思。这个年代人人将自我挂在嘴边，急不及待地要把自我表现出来，大家都不笑话在人家的建制之下，个人主义自有泛滥之势，能做些事的或者有理想的都纷纷自立门派，开坛结社。自92年起，香港同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萌生起来，短短几年间，但远之地已有12个同志组织，真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各精彩，但只怕只是表面无限风光，内里却危机四伏。组织多其实不是坏事，本来可以反映这个城市能够容纳不同的声音，但是组织之间欠缺默契，互不往还，甚至明争暗斗，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争风呷醋，令同解力量变得薄弱，就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在今次呢一个嘅展览里面咧，又展出好多90年代一啲嘅同志嘅刊物啦。咁其中有一本咧，就系最早期喺90年代咧，我唔知系咪第一个啦，但系应该系，就算唔系第一个，都系最早咧喺90年代咧，就系同性恋呢个非刑事化之后啦，而喺香港出现嘅一个咧名正言顺嘅同志组织。OK， 咁就系十分一会啦。咁而佢哋出嘅刊物，定期刊物咧就叫童话嘅。咁我就唔知道到底其实系出咗几多期啦。OK， 你有冇阿 Beatrice 有冇即系拎过手头上面一本即系童话网？ 有的，当然是。其实我都补充返啦，刚刚你问过那些收藏其实即来自哪里，即除了我和我拍档自己的收藏以外，另外有一个都很重要的收藏就是来自我们一个前辈叫做 Connie Chan。咁佢係喺我哋其中一個pop up 嘅活動嘅時候咧，佢就因為知道認識咗我哋，咁佢就話啊，咁其實我都一路有做開呢方面即係同志歷史嘅研究，咁所以佢就即係好慷慨咁就即係俾咗個版權，即係個權我哋可以咧就用佢嘅收藏，而當中咧就係童話啦，仲有好多90年代嘅一啲獨立出版啊，即係同志獨立，即係香港同志獨立出版咁樣咯。 係啦，因為我知道其實 Connie 我哋都認識啦，咁佢都喺平權喺本地嘅平權。但都已經是其實一個中堅分子啦。OK， 咁原來佢係佢早好早期，佢好後生嘅時候咧，咁就係十分一會裡面其中，我諗係石果僅存嘅一個女成員嚟嘅。因為我諗最早期嘅同志運動喺90年代咧，係講緊係以男同志為主線嘅。咁所以突然間係一個以男同志為主線嘅組織裡面有個女同志咧，其實係好罕有嘅事。咁但係後期佢就即係自立門户啦，咁開始搞女權同埋即係女同志的平權咧，咁樣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少少咧？頭先即係我哋聽咗少編者的話嘅童話呢本書啊。 童話我自己睇到我哋而家暫時應該收咗又係Connie 頭先俾我哋有四期咁樣，咁其實入邊個內容大致上就係講譬如有編者的話啦，即係亦都有啲係讀者來信啦。咁另外係有一啲係當年嘅文化活動，即係文化節目嘅一啲介紹啦，同埋都有好多文章，即係因應住佢哋每一期嘅一啲題材就去寫咁咯。咁另外仲有一啲係可能係睇下先係睇有啲咩電影啊，或者係一啲展覽啊咁樣咯。 係啦，咁嗰陣時都幾以即係文化方面嚟到出發嘅，因為咧大家要記住啦，今時今日即係譬如我哋講平權啦，我哋多數都係爭取啦最主要有兩個主調啦，一就係講同志婚姻啦。 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諗近呢五年間就係講跨性別人士嘅權益啦咁。咁但係你回首翻去到九十年代咧，頭先你聽編者的話都係嘅。其實我諗係佢哋強調希望可以即係透過組織活動咧去聯誼啦。同埋即係組織個 community 啦，同埋即係希望令到多啲同志 come out 啊，多啲同志嘅即係所謂能見度啦。但係係絕無僅有，係完全冇提過婚權。 嗯， 即係當其時亦都冇 transgender community 嘅。 嗯 ，OK， 所以甚至喺同志社群裏面，亦都從來係冇講過跨性別族群呢樣嘢。 嗯， 係好唔同嘅嗰陣時候 focus 係嘛？ 嗯。我諗當年係即係除咗喺埋香港係同嗰個九十年代嘅時候個立法咗之後咧，咁其實大家我睇翻呢一紮嘅舊即係舊八九十年代雜誌咧，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會主要係圍繞翻家庭啦，同埋個人嗰個角度嘅，即係家庭就係話，咦咁其實大家開始要面對自己 come out 嗰個過程，即係點樣面對家人咧，點樣面對自己嘅朋輩咧、同事咧，即係呢一個身份要走出嚟係如何走出嚟咧咁樣。咁我見其實好多時即係呢一類嘅獨立雜即係獨立嘅雜誌，其實都會係有呢一啲嘅即係專題啊，或者係入邊有唔同嘅朋友去寫翻佢哋嘅經驗出嚟咯，即係以第一身個經驗。 系啊，咁所以多数系讲即系身份个确立啦，首先吓同志嘅身份啦，同埋希望增加即系呢个社会上面咧系见到同志嘅即系身影咁样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系多数系讲come out 多嘅，如何 come out 啦，又或者系如何可以即系多啲。佢哋好多啲好健康嘅活動嘅，嗱我又冇參加過啦，真係會行山啊， 健康嗰啲嚟 好健康，行山啊，唔係帶女 party 喎，係行山啊，然後跟住 picnic 啊， 而家都有 嘅，啊，然後即係啲閱讀會啊咁樣咧， 閱讀會 係啊， 哎好可愛喎， 讀下書咁樣，好正經㗎，其實 好正向健康。 喂，但係嗰陣時好 revolutionary 㗎啦嘛，你以同志身份參加同志組織呢啲活動，其實唔係咁多人係。愿意行出嚟嘅， 嗯， 费事俾人哋标签嘛。OK， 咁有啲咩其他嘅读物咧，即系可以，譬如话 Beatrice 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喺今次嘅展览里面咧，系唔可以走漏眼咧。 我哋其實除咗自己收藏啦 ，Connie 嘅收藏之外咧，另外我哋有一個朋友咧，咁叫 Alice 嘅，咁佢係九五至九七嗰段時間咧，就去咗睇好，即係都好幾出嘅本地製作嘅同志嘅舞台劇，係啦，咁都 嗰陣時係多嘅咩？原來 原來幾多嘅喎？嗰年 我唔係好覺喎，你一講翻我先知，係原來嗰陣時已經有一啲即係已經係。擺到明我係同志議題劇咁樣噶啦， 係冇錯。我諗如果而家嘅朋友會即係認識多啲咧個名咧，就有林奕華嘅佢嗰個劇場啦，即係係啦，非常林奕華啦。咁我自己都睇過嘅，係啦，我都有收藏嘅錄音帶啦，即係嗰次因為係出咗， 可唔可以講啲名嚟聽啊？睇有冇印象先？ 咩男裝帶女花啊？咩1996窮得漂亮啊？咁樣即係我嗰時仲係中學生嚟嘅，咁啦，係啦，咁但係就。因為真係冇啊嘛，同埋林奕華喺嗰個成長年期，佢係一個文化 icon 嚟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佢好前衞啊，寫啲嘢又好點樣講到位啊，好特別嘅佢嗰種書寫嘅方法咁啊。 同埋嗰陣時咧，我記得我睇過一個劇咧，其實係講去桑拿添噶。咁我朋友其實做一個小角色嘅，但係咧佢未去過桑拿。 係咪九十年代啊？ 係啊，知未講 再遲啲啊？ 唔係啊，都係九十年代。因為我今日睇翻佢嗰啲展出嘅書入面都有介紹到呢套劇嘅。係咁嗰陣時就係第一次我陪個朋友去呢個桑拿咯。就係、是、做呢個實地考察啦。 即係你話 就係因為呢套劇嘅啟蒙係嘛？係啊， 你去桑拿去咩實地考察？ 咩三温暖咁樣嘅？我記得。 咦，你講下講下，我都有印象啊。咁所以咧，其實真係講即係基桑拿呢個 setting 嘅啲舞台劇咧，其實原來唔係亂到爆咯。嗰陣時阿祖未即係其實有一段係即係幾大筆墨，咁佢摟住條毛巾喺度 monologue 係講基桑拿噶嘛，其實已經好破格噶啦。咁但係原來豬肉在前，再早啲已經啊！ 之前嗰個直頭係完全成個劇都係喺個桑拿入邊發生嘅事情咁樣。 係啊， 即係連服裝費都係慳翻，淨係毛巾得嘅。OK， 嗱，今日咧我哋就捉住阿 Beatrice 啦，因為最近咧有一個好長個 title 名，可唔可以講多次啊？嘅展覽出現咗嘅，你唔好唔好搶喎，今次 阿 Beatrice 都要做下功課先。係， 其實我要解釋翻點解會咁長嘅，因為我哋本身寫嗰、那個係一英文嘅 title 先嘅，咁我可唔可以兩個都讀？咁英文嗰個叫 Queer Visual Culture of Hong Kong in the 1990s and 2000s 咁啦，咁所以要譯翻出嚟咧，即係你又要點樣講咧？即係要講翻係首先要酷兒啦，跟住又視覺文化，就係、是、因為我哋今次呢就係唔係淨係獨立出版，而係關於當年嘅一啲劇目咁樣嘛。咁、 啊、 所以視覺文化 好，請講一次。 係啦，中文啊，我中文叫做《九十與千禧年代香港酷兒視覺文化的》。 轉頭再傾 嘅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40周年，我阿摄祝二台越做越红，我志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喺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长安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今晚我哋呢个嘉宾咧，其实都带咗一个其实填补咗我自己嘅一个视觉嘅，因为喺90年代啦，同埋2000年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唔喺香港嘅。咁呢一个展览咧，其实正正咧就系可以话翻俾我听，当其时即系喺香港即系嘅一啲同志刊物嗰个面貌，同埋佢带出嚟嗰个精神层面啊，同埋成个社会喺关于 LGBT 嘅面貌到底系点样嘅。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呢一个展览嘅其中一個負責人就是 Beatrice 上嚟嘅。 Beatrice 係再次歡迎你好自己人啊！嗱，講起90年代嘅讀物啦，因為你自己都做 print media 啦，而家會唔會重温翻嗰啲讀物嘅時候咧，覺得連嗰個美學觀都唔同咧？你因為而家所有即係都其實係冇所謂 print media 啦 ，print media 已經係沒落添啦，係咪？所有都數碼化啦。但係我少覺得咧，嗰樣嘢唔單止係變咗電子版咁簡單，而係連個美學觀都唔同咗，因為你知道咧，以前做 print media 咧，你係唔係用數碼科技嚟到去做設計噶嘛？你有陣時可以係影印啊，靠即係用 printing 嘅方法啦。今時今日就即係用 software 做噶嘛，所有嘢，會唔會覺得都好唔同咧？個美學觀？ 我諗如果你話以前個美學觀，因為都好同即係其實你話 print 或者嗰、那個美學，絕對係同科技有關啦。即係科技有幾進步，你有幾多嘢咪可以用咯。咁當年就相對資源冇咁多。咁譬如好似阿 Connie 佢有提及過啦，話佢點樣睇翻當年佢收集翻嚟嗰扎嘅出版物，即係點解何以九十年代係咁蓬勃咧？突然間即係嗰個出版嘅狀況係因為因為電腦咯，因為多咗唔同嘅人買到電腦咯。但係其實再早年啲咧，佢哋其實有一啲獨立出版係做嘅朋友咧，係要放工之後留喺公司嗰度咧，用公司嘅資源去做， 係、哦、啊， 係啦、啊，即係嗰啲字體啊嗰樣嘢咧，即係係有啲笨拙，但係又即係我哋而家睇翻。又覺得幾 Q 咁樣喎，係咯，咁咯，咁你話今時今日個美學，我覺得你話千禧年之後嘅朋友咧，絕對係同時裝同埋呢個音樂係好密切咯，個關係係啊，即係我覺得你係睇到嘅，即係嗰種 aesthetic。 系咯，所以而家咧，即系譬如话喺呢个展览里面咧，睇翻咧九十年代嗰啲咧，即系我谂系一啲独立嘅同志团体啦，而又做嗰啲刊物咧，系有少少觉得啊，都几 DIY 下嘅 ，OK DIY 啦，咁然后跟住有少少似咧啲校园刊物，即系以前我哋喺学生会里面咧印嗰啲系差唔多，一样系咁粗糙啦、简陋啦，咁、但系你见到嗰阵时嗰啲设计咧，又可能喺呢个咁粗疏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有啲。幾突破嘅 design 嘅，其實是 即係你會睇到其實佢哋都有盡量，即係佢哋用譬如好多嘅拼湊嘅方式，即係你諗下以前即係未必係會咁容易會用到 Photoshop 啊，或者一啲電腦嘅繪圖軟件啊，咁但係佢哋會用一啲即係拼湊咧，就係譬如嗱，佢呢度要擺個中文，咁佢可能咧就係應該係預先印咗幾個中文字，然之後咧就剪翻出嚟，再貼落去一張相上邊，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咧去呈現翻成個封面出嚟嘅。 係啊，佢呢個。用好多 photocopying 嘅、其實 係 係啦，咁同埋嗰陣時未有所謂 stock photo 噶嘛，你唔可以上網揾噶嘛，咁、所以其實就係邊度雜誌剪咗一張相上嚟咧，然後跟住咧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即係 collage 拼湊咁樣，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其實好有心思同埋好有創意。 不如我各位介紹多一個我哋今次嘅展品啦，咁係其實係如果根據 Connie 即捐俾我哋嘅時候咧，佢個有嘅記錄入邊咧，係依份應該係香港嘅同志史係第一份最早嘅一個刊物，叫做《同志後浪》嘅。咁係點樣嘅咧？ 我有聽過。 冇作者啱啱提及過話啊，嗰時嗰個 technology 究竟係點樣去 make 即係點樣去印刷咧？其實就係嗰個成份嘢係一份 A4 紙就咁釘夠釘嘅啫。咁係單面嘅，咁內容有啲咩呢？其實係有一位朋友啦，咁佢就冇出名咁樣啦，一個匿名嘅朋友。咁據說係一位女士嚟嘅，一位應該係 lesbian 嘅女士啦咁樣。咁佢當年就收集咗好多唔同中外嘅一啲展報，全部係關於同志嘅主題嘅文章啦、報道，唔同世界各地有關係咯，即係嘅一啲報道同文章咁。咁佢就好有心，就將佢。cut and paste 咁樣咧，就貼曬落去一張張嘅信紙咁樣嘅紙上面咯。咁然後佢就用一個郵，你寄翻個郵寄回郵信箱，寄翻回郵信封俾我，寄翻翻嚟俾你， 係 一個咁樣嘅一個 circle 嚟嘅過程。 因為最早期咧嘅機 dating 咧都係透過呢個方法嘅。真係要寄信嘅、 即係寄筆，然後寄筆友咁樣。 係啦，咁仲要就係中間嗰個人咧就收嘅，收咗之後咧，然後幫你轉寄另一個嘅。 哇，仲有個中介人， 你都係確唔係咁，然後先可以確保你身份嘛。因為嗰陣時出櫃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嘛，你諗下。 哇，好有趣啊！ 係啊， 我記得咧，即係我都做過下即係同志雜誌啦。我真係收過呢一封信咧，我唔記得咗係一啲中東國家定係。內地咁樣啦，佢寄咗一紮相嚟啊！佢話：不如你幫我登啊！我想認識新朋友啊！ 係， 即係佢想嘅方法係咁樣咯， 佢有誠意嘅。 即係唔會而家咁樣，我 send 十幅相俾你啊！你我最最好朋友，即 係 以前就要咁樣咯。咁同埋今朝咧，我去個展覽咧，就見到好多有一啲即係話劇嘅，即係劇照啊、書籍啊，都見到一啲咧，我哋而家仲認識嘅明星嘅喎。其實即係我想問 Beatrix， 其實會唔會覺得而家嘅演藝界同埋當時演藝界，即係會對呢個同志嘅角色或者演戲咧，有冇一啲分別嘅咧？因為我今日見到咧，有啲書入邊其實有吳君如啊。又有温碧霞啊，即系做一啲即系同志嘅角色啊，咁会你觉得即系而家同而家比较，你两者之间有冇一啲分别嘅咧？ 我 見，因為嗱呢一紮劇目嘅 catalog 咧，我睇翻個年代，我就應該係即係中學生嚟嘅，即係係咯十零歲咁樣啦。咁、根據翻我呢個 Alice 嘅朋友，佢呢個收集其實係嗰個年代我自己咁睇啦，睇翻呢紮我諗當年嘅藝人咧，演藝人咧，其實佢哋對於去演繹或者係去無論係舞台劇或者係電視啊電影電視，其實對於演繹嗰個角色都比較開放啲嘅。係啦，即係冇咁多包袱，我自己感覺係，即係我係好純粹去演咁樣咯。吳君如嗰個咧，應該係當年佢拍完得閒炒飯之後嘅一個舞台劇嚟嘅咁咯。咁我諗其實當時佢應該都幾即係幾清晰嘅，佢係即係支持或者係即係係咯，即係覺得咁我係藝人啊嘛，咁我演一個同志嘅角色係冇乜問題咁咯。 係，不過咧嗱，九十年代雖然咧係即係平權運動嘅啱啱起步啦，但我覺得咧其實有一個嘅組織咧就係好叻善用一啲公眾人物，當時一定唔會有公眾人物出櫃啦。啊，即系唔系好似后期阿明哥同阿诗咁样啦 ？OK， 吓、咁所以咧喺嗰个年代咧，佢哋反而就希望借一啲OK 已经 default 咗嚟直人嘅一啲公众人物，希望佢哋可以 endorse 咧系某啲平权嘅 cause， 例如好似对于艾滋病嘅关怀啊、消除歧视啊、awareness 咁样啦 ，OK， 又或者系比较 general 嘅所谓平权啊，即系人平等嗰样嘢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嗰阵时自行基金咧系做得几好嘅，甚至佢哋好似搞好几年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好似系同志议题报道大奖添嘅。咁所以係將一啲咧比較 positive 嘅一啲即係報導咧，然後可以推出啦。咁而喺呢一集讀物裏面咧，我哋零零碎碎見到自行基金咧，好似其中有一本書裏面咧，甚至係訪問時嗰陣時咧仍然在生嘅阿妹姐添喎。 係啊係啊， 不如喺呢時候我哋聽下其中嘅一啲段落好嘛？ 好。 同志與傳媒，求同存異，有容乃大。待人接物，一视同仁，是梅艳芳做人的宗旨。对于歧视他人性倾向的朋友，他不会破口大骂，只会循循善诱。他说，为什么不给予所有人平等机会呢？大家都是人，只是性倾向不同罢了，为什么不可以公平地去对待呢？讲返演戏老本行，一视同仁亦都系梅艳芳嘅原则。问到佢对同志角色有咩睇法，佢话冇所谓，但系强调演员嘅身份较为被动，只要角色唔系丑化同志，佢都冇所谓。佢认为喜剧里嘅搞笑同志角色令剧情发展轻松，亦都唔一定属于丑化，当然条件系适可而止。他说，如果你刻意写到很差，或者塑造一个很坏的形象，他就会有少少抗拒。讲到底，同志角色他不会抗拒，摄拍的考虑亦都无异于其他角色。无论是普通角色还是变态杀手，当他演绎的时候都会先了解电影需要表达的东西，亦都看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到后来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视同仁，求同存异，有容乃大，亦都是梅艳芳对平等机会的最佳演绎。 我哋重温翻咧呢一个咧喺九十年代其中一本咧同志刊物里面咧，即系有关阿妹姐嘅访问啦，已经就足以证明咧，早喺呢个九十年代咧，其实佢已经咧就以身作则咧，系我哋嘅即系真系阿黎同埋盟友嚟。 嗯，即系你睇翻，其实阿妹身边咧都不乏一啲即系同志嘅朋友出现啦， 例如边个啊？ 哥哥啦， 系啊， 同埋哥哥啦， 以及系哥哥啦，都系哥哥，系咪啊？嘛，头先你讲到好多咁样。 呢个咯，咁阿妹其实都真系有演过，即系唔系一个全即系100%同志嘅角色啦。其实佢有啲戏咧都有一个即系女同性恋啊，或者系一啲亲热镜头都有嘅，例如川岛芳子啊，或者喺即系一套《金枝玉叶》入边啦，佢又同呢个袁咏仪即系有啲即系好似暧昧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佢喺拍出嚟嘅时候咧，都系即系靓嘅，都系即系美丽，亦都冇话刻意去丑化即系同志嘅。其实佢有一个，佢有一个系全反串嘅角色，系齐宣王啊。 哦，系 搞佢做男人嘅， 系啊，钟无艳嗰套电影。 不过我觉得嗰个年代咧，又要睇翻转头嘅。我觉得即系女演员咧，去做一啲即系比较阳光嘅角色咧，佢哋遇到嘅歧视咧，比调翻转咧。 其實係冇咁多嘅， 係， 係咪？反而覺得佢哋贏咗啊，贏咗嘅， 係噶，同埋覺得佢哋真係破格同埋創新咯。 係啦，咁但係若果係一個 A list 嘅男演員咧，然後跟住演一啲所謂娘娘腔嘅角色嘅話咧，我諗佢哋承受嘅壓力咧。系会大好多啦，吓、同今时今日系好唔同嘅。今时今日就你见到咧，就算荷里活嘅 A list 个都，我想演机嘅角色，因为我想攞奖咁样咧，然后跟住一啲出到冇几耐就喺度扮挛啊，即系玩错摸啊，玩暧昧啊咁样。哇，所以个世界真系好唔同。 嗯 ，OK， 嗱，九十年代咧，其实喺众多刊物之中咧，当然啦，即系里面亦都系讲平权嘅进程啦，个文化嘅面貌啦。咁但係當然咧，當中亦都有飲飲食食啊，最緊要就係講蒲啦，蒲嘅文化啦，係咪？因為 Bitches， 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咧，十七八歲啦，你蒲咩嘅？ 哦，好蒲，你做一個 lesbian 好蒲啊嗰時， 即係蒲書店啊！你真係好文青喎、啊，你 係圖書館就係你嘅蒲點啦。 係我比較文靜嘅，我係好早已經係一個文青嚟嘅。 OK， 嗱、啊，我就覺得咧 ，lesbian bar 由九十年代去到今時今日，我哋聽翻我啲 lesbian 朋友講嘅咋，其實冇乜變化嘅。咁基巴同埋基 club 就執完嘅又開翻，執完嘅又開翻啦。咁、你話有冇啲好大嘅變化咧？其實都係冇乜好大嘅變化啦。咁但係咧，我係記得九十年代係有一個現象嘅。就係你知道九十年代初啊，同埋甚至中期咧，都係興 gay disco 啦。嗰陣時有幾間都好大型啦 ，Propaganda 早期嘅 YY 啊，再早啲嘅 DD 啦咁樣。咁但係零零四四，我諗係九十年代尾嘅時候出現咗咩？就係、是、呢個 gay karaoke 啦。 哦， 係冇錯。因為嗰陣時我記得男男女女咧都有即係 gay karaoke 依樣嘢，或者係本身可能係 gay bar 嚟嘅，放部 karaoke 俾你。等你唱下歌咁樣 啦，我諗係即係等啲人即刻有啲嘢做啊，即係同埋即係佢可能冇咁悶場咧，會唔會係即係縱使係唔好聽？ 唔係，如果你唱得真係好聽而又靚仔嘅話咧，你係會吸引到目光，因為嗰陣時我哋真係冇嗰啲手機去， 但係應該好少數 去結識對方噶嘛。 係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見喺展覽裏面咧，其中亦都有一本嘅同志雜誌啦，好似係。是讀者來函係嘛？ 係啊， 定係有一啲嘅投稿啦，咁、就係講述到即係講一個年代啦，即係夜蒲嘅生活，零零四四講咗嗰陣時，我諗係第一間咧，哇！真係啊，爆到啊，真係啊，逼到啊，即係手指都插唔入嘅一間機吧嚇。然後跟住無論唱咩歌，個都企曬起身跳舞嘅咧。然後好多名人都慕名而去嘅，就係、是、Why Not？ 大家記唔記得咧？ 两个吧，两间酒吧，两种风景，两份感情。晚上的 Why Not 简直是嘉年华晚会，台上歌者恋歌，台下满场男男女女，男的尽俏，女的狂野，各自祝酒、拥抱、跳舞、交谈。Why Not 男子偏多，如果你要去看城中最 hit 衣着，你一定可以发现他们衬托得完美。不落俗套，很多帅哥，很多妖美，每人各自拥着对方，享受这一刻。A 典型温文俊俏，追逐者不缺，他那管长久，最紧要开心。分开对他来说，只会失落一个星期。10 PM 后的 Smart S 感觉很舒服，台上和台下混成一片，女女男男互相祝酒，酒台猜妹跳舞。一对一对的两小口坐在一旁享受自由空间，就像到了老朋友私人聚会。这里女子居多，有很帅的，也有冷艳的，男子也多温文。要是有老朋友碰头，更是笑声、歌声一片温馨。在 Why Not， 你会明白游戏规则，你会理解洒脱，不回头是自我保护方法。在 Smart S， 你会看见感性一面，感觉情深总是伤身。了解无情总比多情好，我自我放逐一年够了，我现今心态只求老友聚头举杯交谈，这已是一种享受。 嗱 ，Why Not 我梗係有蒲過啦，雖然我唔係好唱卡拉 OK 啦，但係咧先前呢一篇咧即係讀者嘅即係投稿咧，裡面就提到咧，其實佢係比較 Why Not 嘅蒲文化啦，同埋另外一間我唔知係機吧定係機卡拉 OK 定係機 club 啦。就叫做 Smart S S 是英文字母嗰个 S 啊，大家唔好谂错隔篱啊，系 Smart S OK。但我真系冇蒲过呢一间，你阿 Coco 有冇蒲过？ 冇啊，我连听都未听过、啊。 我真系未听过，喺边度噶？ 系咪 Les Bar 嚟噶？ 应该唔会啩。即系嗰时我去 Why Not 我都唔会想去，即系嗰时叫咩水记啊嗰啲咁嘅地方。 系啊，水记啊，系啊，嗰时水记、啊。 因为嗰 阵时阿 Beatrice 冇去过水记啊。哇，你咁珍贵 啊！ 哇冇添啊！ 冇 喎、 啊，我真係好接噶。 哇，你接得真係好緊要，連我哋都聽過，我哋機 man 都聽過。 唔係、啊， 我好似上過一次添啊！ 你上去做乜嘢？ 扮 TV 唔成功。 唔係，但係即係有時咧睇到睇翻呢啲文章啊，或者講翻即係九十年代一啲即係蒲場嘅文化咧，都好興奮 嘅，係嘛？即係嗰啲回憶同埋玩， 即 係翻曬嚟。 其實真係我有真係。有見過哥哥張國榮嘅係 Why Not？ 嗯， 係啊，嗰時真係好興奮。嗰時我仲即刻衝上台唱梅艷芳， 哦，為咗佢唱梅艷芳俾佢聽，即係想吸引佢注意啊！ 係啊，冇錯， 係、哦、啊，有成你成唔成功啊？咁。 因為其實隔太遠，我唔知佢有冇望到我。 佢就攬住阿糖糖，係 咪？唔係啊，我唔記得咗，因為佢坐喺啲好遠嘅位置、啊，因為有啲貴賓區咧喺一入門口嗰度，我記得，嗯、即係可以方便佢哋走人咯。佢哋話 係啊，唔係嗰個年代係好多名人咧，即係不論佢係攣直啦，又即係傳宗嘅攣定係直咁樣啦嚇，都係慕名咧會去機吧度玩嘅，因為佢哋知道咧去到機吧、去到機卡拉 OK 咧係冇人煩你嘅。 啊，系， 因为觉得要扮高贵咧，唔会咧追星咁样咧，即系然后嬲住你咁样嘅，所以你嗰阵时咧见到好多啊，会我见到好多阿 Logi 啦，嗰阵时Danny 啦，阿飞都去机吧噶，阿黎明去过。Why not 啦、 嗯？ 草蜢成日去 Why not 一定会啦，佢哋一定要见识下啦，因为听闻话咧，总之咧 Why not 咧一播佢哋嘅歌，无论系快歌慢歌，就一定咧全场其实起身噶嘛，同埋打烊之歌一定系失乐园噶嘛， 点改啊？ 咦，你咁熟嘅？ 好熟噶，一晚听几次，点会唔熟噶？ 请给我 听到七孔流血啊！ 系啊，唔系嗰首歌其实，因为可能阿杰仔唱得真系好有心情啦，同埋、 okay. 又有少少代表我哋嘅心声。咁樣啦，所以大家都比較、即係有記憶啦，同埋比較 都幾 sad 喎，係 啊，即 係 好有 feeling 咁樣咯， 係、啊，但我覺得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大家會覺得即係互聯網咁發達啦，係咪拎住一個機 app 就咩人都認識到啦，好似一張點心紙咁啊！但其實真係少咗以前我哋去蒲咧、 嗯， 以前嘅蒲點真係好重要，因為嗰個唔單止係蒲嘅地方，係、 嗯、 讓個 community 見得到嘅地方， 係、啊、即係凝聚力， 係、那個凝聚力好緊要啊、嗯！大家真係哇去蒲啊！去冚咁样噶嘛，真系盛装赴会噶。 而家都有嘅、嗯，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访问过阿 Samson 啦，即系佢嗰间啦。而家新生代咧都真系中意去嗰度嘅。 系、啦，咁我哋希望即系呢个蒲嘅文化可以即系翻翻嚟啦。 系啊， 咁今日就即系透过 Beatrice 嘅嘴啦，同我哋讲一讲啦。咁可唔可以即系同我哋再剩余少少时间啦 ？Highlight 啊，呢个展览有啲乜嘢唔可以走漏眼呢？ 唔可以走漏眼啊！咁就係、是、嗰啲長刊啦，一定係咁，同埋係有一本書咧，係都係我諗，如果對電影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唔可以錯過嘅。咁就係一個簡體字嘅一本，係叫做電影同志電影一百套咁樣啦。咁係一個 即係內地嘅出品嚟，係 內地出品嚟嘅，係啦。但係就好有心啦，因為嗰個作者係一個本身係一個同志嘅紀錄片嘅導演啦。咁佢就收集咗一百套中外嘅一啲電影啦，係啦。咁當中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嘅啦，即係香港嘅或者係即係好段背山啊嗰啲啊，同春光乍泄啊等等啊。 又或者好多係唔屬於你嘅年代嘅一啲經典啦，係 啊，譬如 Derek Jarman 嗰個年代嗰啲咯 ，Blue 啊咁樣。 冇錯， 嗰陣時我哋真係慕名啊！後生嘅時候話去電影節咧，咁你大家知道啦 ，Blue 嗰套戲係由頭到尾都係 Blue 嘅啫嘛，咁但係都係坐喺度咧要睇曬為止嘅， 係一片藍， 然後淚流披面咁樣，嗰個感覺真係好唔同。 嗰一集只我想提下啦，係范伯伯咁，其實佢都係一位新生代嘅中國嘅導演嚟嘅，咁而家佢都係長居於喺德國嘅。 OK， 好啦 ，Beatrice 同我哋講下到底個展覽由幾時至到幾時啦，同埋個地點好嗎？ 那個日期咧就係由十月三號啦，到下年嘅2月20號嘅，咁都幾長啊，可以大家可以慢慢去睇啦。咁地點喺鰂魚涌一個藝術空間咧，叫 Parasite， 係啦。咁記住星期一唔好去啦，因為佢哋唔開嘅。 逢星期一都唔开嘅， 逢星期唔开嘅， 即系星期二至日， 系冇错。 OK， 咁希望大家去重温我哋曾经同志一步一步好艰难走过嚟嘅一啲岁月同埋年华，好冇？头先我提到边个啊？ 阿妹，梅艳芳， 九十年代已经系我哋嘅朋友， 我哋嘅 Why Not 啊！ 搞完呢套 Why Not 嘅话，我哋一齐回到青春时。 聚集在路角，人在静静说你不好。左手戴手套的你，冷冷一笑无道。到傲慢，但又绝对味道。多少歌心给你俘虏抛弃，俘虏抛弃，终于做。但命运令你如随夜幕遇着这妖女。今晚的你当心，你心窝给我迷醉。傲慢面目，本小姐都有出路，红唇魅力度。分分钟使你黑土遇对到，要女她要失望 bad boy， 我个要思想的嘴微微张开，要女她要失望 bad boy， 要加的火花可蒸发每个心海，加马 bad boy， 我并未放你在眼内，加马 bad boy， 我有胆性，一起使今宵更精彩。在路角，人在静静说你不好。左手戴手套的你，冷冷一笑无道。极度傲慢，但又应对味道。多少火心给你俘虏抛弃，俘虏抛弃，终于你做。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中部六个州遭受龙卷风吹袭，其中肯塔基州最少70人死亡，州长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在肯塔基州西部的梅菲尔德，当地一间蜡烛工厂的屋顶倒塌，州长说当时有大约110人在工厂里面，相信会有几十人遇难，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部署超过180名国民警卫军应急。伊利诺伊州一个亚马逊仓库的屋顶被吹走，有墙壁倒塌，大约100名工人被困，最少一人死亡。阿肯色州有护老院部分倒塌，一人死亡，五人重伤。田纳西州至少三人在恶劣天气下丧生。总统拜登承诺和受影响的各州州长合作，根据需要提供联邦援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厦门出席海峡论坛。汪洋在致辞时强调，反对分裂的意志坚如磐石，以最大诚意和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汪洋表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他表示有能力让台湾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对稳定两岸关系负有重大责任，将秉持党章党纲规范，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党主席吴成典重申，会全力以赴 共同推动和平统一。香港健康码前日起接受申请，截至昨晚九点，有大约32000名市民申请注册账户，当中大约75000人已经启动账户。申请人要填写身份证号码、签发日期、姓名、手机号码、居住地址等。市民可以选择是否上载住址证明。港岛薄扶林日前有一名外佣同一名的女婴一度被人掳走，一名42岁男子涉嫌绑架，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主任裁判官钱礼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到出年3月4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等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翻阅闭路电视片段、检视被告的手机和检验 DNA 等。被告申请保释被拒，继续还押后讯。42岁被告被控一项将人强行带走或禁锢绑架罪，控罪指他在今个月8日在薄扶林域多利道附近的一条路上面，同一名不知名男子以武力方式将 X 在违反他意愿下带走和禁锢，意图取得用以交换他释放的赎金或利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南美洲国家智利的国会今个月7日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标志着该国经过长达10年的立法进程，即将成为全球第30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智利社会发展部长鲁比拉尔指出，智利在司法和平等方面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智利参议院在当地时间周二中午率先通过法案，表决结果为21票赞成、8票反对和3票弃权。约一个钟头之后，众议院亦都通过法案，表决结果为82票赞成、20票反对和2票弃权。相关法案将会承认同性婚姻和其法律权利同异性相同，包括允许同性伴侣领养孩子，同时促使国家法律使用更多性别中立字眼，例如配偶、相亲等等。智利一向被视为保守的天主教国家，该国在2004年先至将离婚合法化，是世界上最后一批离婚合法化的国家。智利早在2015年允许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关系注册。2017年，智利时任总统巴切莱特提出更加广泛的同性婚姻法案，但是在国会多次遇到阻力。如今国会通过法案之后，将会交由总统皮涅拉签署，并且在官方公布刊宪的90日之后正式生效。在本港，无线电视上星期日播出的剧集《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出现一幕伪娘情节，剧中一名男角在酒吧结识女性的时候，被伪娘强行拉入次格，并且强迫她穿着女装。有网民发起联署，批评节目是污名化性别小众。该集《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面，男角艾顿庄在酒吧结识女性，及后对方进入男厕，并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位伪娘。 艾顿庄之后被该艺娘强行拉入刺格，并且被强迫穿着女装。有性小众在网上发起联署，质疑该剧是污名化艺娘和跨性别人士，并且有误导失实，质疑无线已经触犯了电视通用业务守则节目标准中有关持牌人不得在节目内容加入可能导致任何人士或者群体基于性别、性取向等的原因而遭人憎恨、畏惧或者受到污蔑侮辱的相关条文。联署强调，跨性别人士或者不同性别表达的人士在社交生活和普通人无异，但是节目将有关群体标签为社交和性取片，甚至会对其他人有滋扰性的行为，节目的夸张失实手法无疑对有关的群体带来负面的标签和影响公众对有关群体的印象。联署要求无线向受影响的群体致歉，并且将有关的集数下架。这一节的D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小龙 Simon。OK， 头先你提到啊呢个电视剧集咧，有冇睇噶？ 其实平日就 系咪日都有睇噶？ 我唔系嗰个唔系我，我虽然识得我 唔系喎。头先咪我问，你哋有冇睇到啊？我就冇睇到。然后跟住两个咧前后嘅话，我睇咗， 系因为有呢一单新闻出现。 然后我突然间对于你哋两个咧系改观咗。 唔系咩都睇下，冇所谓嘅。净系里边其中呢一个情节。 但系点解我哋睇到咧？就因为咧，即系当日即系播完呢一集之后咧，就好多人喺网上面已经 share 咗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其实有一个截录咗呢一段出嚟嘅。咁我梗系入去睇下，会点讲法啦，或者系点样即系离谱法啦，即系点解会咁噶？咁我睇完之后都觉得。即是一个问号在头上。 即是那个笑位到底在哪里呢？即是他其实做这个情节他本身就是想搞笑而已，是吗？ 是。 但是有什么那么好笑呢？其实 他会觉得可能即是他一个男人被一个即是可能跨性别啊或者艺娘啊拉着入厕所啊还要逼他着女人衫啊，他会觉得是很搞笑咯。但是整件事他是没着到女人衫的。 系 成件事基本上就冇逻辑啦。嗱，我都很明白呢个电视剧，即系其实佢安排都系喺食饭嘅时候吓，即系大家吓抡住骨嘅时候睇啦。大家都知道啦，食紧饭嘅时候，其实你啲血就唔喺个脑嗰度，去晒个胃嗰度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呢套剧嘅设计都系唔系好使用脑嘅， 系 啦。但系唔用脑得嚟，首先我觉得又唔好笑啦，又冇逻辑啦，然后跟住你又中伤嘅一个，你都唔系好明白嘅社群啦。 系 咁，你做乜嘢咧？你？其实你而家已经系触犯紧一个即系电视通用业务守则里面其中嘅一条规例啦。 系啊， 吓嗰条规例就系话持牌人咧系唔可以喺节目里面咧系加入可能导致任何人士或者系群体基于性别，听住啊，基于性别、性取向等原因而遭人憎恨、畏惧同埋受到污蔑同埋侮辱，你通通犯晒。 嗯， 系嘛？咁所以我觉得有关嘅朋友投诉啦，然后跟住咧就系希望有关吓，即系呢个业务操守，既然系有一个大火台，一个咁重要嘅电视台系不能遵守嘅时候，会唔会有任何嘅惩治啦 ？OK， 咁我觉得真系要去认真去对待咯。咁所以咧，我睇完呢单嘢之后咧，我突然间醒起前嗰排咧，未突然间话好似有个同志节目可能有机会喺 TVB 会出现嘅。 哦，系啊，系啊， 就 系 黄燕姿嘅节目啊嘛， 系 就叫仔仔一堂啊嘛。我觉得名改得几好嘅， 系 仔仔一堂 ，OK， 仔仔一堂。咁但系最后突然间就出现咗个小插曲，就系又抽起咗啦，喺嗰集新嘅节目里面。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咁嘅。我有兩種嘅睇法嘅。 OK， 咁我知道咧，其實 TVB 喺處理有關即係同志角色啊同埋議題嘅節目咧，嗰、那個 track record 就花曬噶啦，咁就唔抵爭嘅。咁有好多啲網民咧知道有一個咁嘅電視節目係有機會出現喺呢個 TVB 嘅時候咧，個個都喺度 hurt 曬，有冇搞錯啊？以往俾佢哋中傷到咁，然後跟住而家仲要借我哋過橋搞個同志節目。咁但係我自己另外一邊咧就有啲即係。有啲諗法就覺得，咁既然一個保守同埋傳統嘅主流電視台，然後都願意做同志節目，多啲透明度都係好嘅，俾多一次機會佢啦。咁睇完今次呢一單愛回家嘅投訴之後，我突然覺得係真係唔值得同情，唔值得俾呢個 second chance 咯。原來真係 係本身真係諗 你諗下，言猶在耳係咪？ 係 跟住又嚟另一單 係咯，本身諗住佢哋即係会唔会即系都比较开放啲啊，或者即系接纳多啲唔同嘅声音啊，或者试下多元化少少去看待即系而家一个比较真实嘅社会情况啊，即系有一个咁嘅仔仔一堂啊咁样。 啊，點知首先佢又抽起咗啦，即係冇咗啦，跟住又一至二連三又，同埋佢好似而家都仲未有回應喎，即係對於 好神秘咁樣噶，同埋佢呢個劇唔合邏輯到或者亂嚟到啦，直頭講咧，呢、這個男主角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系 Elton John， 唔系艾顿庄， 系啦，咁你即系艾顿庄咧，即系好明显你呢个名嘅灵感系嚟自大姑妈 Elton John 啦。咁 Elton John 系一个咩人？大家都知啦，即系公开嘅，即系同男同性恋者啦。咁样即系呢套戏其实好多嘢就系随手执来一啲佢觉得好 啱 嘅嘢。 你讲得啱，真系随手执来。 然后我又觉得啲人会明嘅嘢，因为嗰阵时 Elton John 人识啦，咁魏良而家又。即係好多人都談論咁樣咯，我哋上個禮拜都訪問咗 啦。 咁就佢就將呢啲咁情節咁硬生生咁樣加入去，但係佢又想搞笑喎，咁咪就諗一啲情節就係咁樣，可能係我俾佢著女裝啊，拉入女廁啊，即係錯摸啊咁樣。即係所以其實係令到人睇到咧係好混亂啊。 係啦，咁所以打 pat pat 嘅除咗係嗰啲即係編劇啦，好爛嘅劇本啦，而嗰個編審好有問題啊嘛。寫得出，然後你過到喎， 係 嘛？咁所以都係嗰句啦，都係 TVB， 你繼續做你做開嘅劇啦，你唔好再搞我哋啦，唔好再揾同志又即係 LGBT 社群過橋啦。 嗯 ，OK， 唔好因為好似魏良而家多人講，多訪問，又加少少角色落去先啦，你都唔知咩嚟。哎呀，真係火到嚟。好啦。嗱，講開呢個魏良啦，咁啊魏良，我哋之前都訪問過啦，即係上個禮拜啦，咁好有趣嘅一個品種啦。咁啊，魏良同 Drag Queen 又有冇關係咧？又可能未必完全有關係，亦都可能有 crossover 啦。咁但係講到 Drag Queen 咧，我就咪想問下 Coco，你個人講 Drag Queen 咧，最近咧外國有一個談論咧，就係 Drag Race 又嚟一個新嘅 season 咧，第幾個 season 啊？ 唔知啊， 定十二啊， 十三定十二噶啦，系啊，同埋因为佢而家好多国家都有啦，即系意大利啊、澳洲啊、英国 系啊，好劲啊， 所以我已经唔知道大家讲紧咩 season， 即系讲一个名字出嚟咧，我话吓我唔知边个区域 系啦 ，all season 啦，总之咁啊，最近一个新嘅 season 咧，因为之前其实都已经系有一啲争议性，因为我觉得佢哋系咁嘅，即系做完一个 season 之后咧，下一个 season 咧要加啲新意噶嘛， 嗯， 加啲新意咧就系唔一定要政治正确。可能就係總之製造到話題嘅話咧，就會多人留意，達到宣傳之道啦。咁記得我唔知邊個 season 咧，就無啦啦加咗一個女嘅 drag queen 啦，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女性，然後再 drag 啦。咁有一個 term 嘅就叫做包 queen 啊。呢種就係呢種 drag queen 叫包 queen 啊，即係包即係佢原生嘅biology 咧就係女性，就叫包 queen 呢個新 嘅 term。呢個應該係英國嘅。英國嘅 season 係啦，咁啊引嚟嗰啲爭議啦。咁但係新嘅 season 咧，就更上一層樓啦。而家多咗個新嘅 term， 又要學，叫做 cishead queen。 cishead queen， cishead queen 其實係一個字就其實裡面包含咗兩個 term 嘅。嗱 ，cisgender 啦，cisgender 我哋近排成日講啦，即係所謂純性別啦。咩叫純性別咧 ？Simon 你解釋啊。 即係本身你出生嘅時候，亦都你自己認同嘅一個性別。 係啦，就係純性別。咁所以跨性別人士咧就係 non cisgender 啦。係。不是純性別啦。咁 het 咧其實就係一個簡寫嚟嘅 ，het 就係 hetero 就係異性戀。 哦， 咁就係將 cisgender 同埋 heterosexual 就擺埋一個字，就變咗 cishead queen 啦。 而家睇電視節目好深啊，要學咗呢啲 term 先 啦。我都係啱啱最近先學嘅啫。咁所以呢個 cishead queen 即係咩咧？一個純性別嘅異性戀者嘅 drag queen。即系一个简单讲，即系个直男， 直男咯， 直男就明咗啦，系咪？直男就扮 drag queen， 多咗一个新嘅参赛者，就 系 一个 cishead queen 啊。 系， 你点睇啊？ 但系其实不嬲都有噶， 吓系咪啊？唔系啊嘛， 不嬲都有异性恋人士做 drag queen 噶。如果我冇记错咧，嚟 Diana 咁样咯。 但系呢个 drag race 里面就出现第一个 啦。系啦，呢个系喺个 drag race 入边出现第一个咯。咁、但系咁好睇佢嗰个比赛嘅要求咁啊，只要你能够做到 drag queen 嘅话，咁你就可以 join 到噶啦。咁你之前都已经有跨性别啦，亦都有女士啦，咁亦都我谂从来冇讲过。一定要基先可以做 drag queen 係，但我想即係以阿 Coco 嗰個角度去睇，即係基 man 去做 drag 同 straight man 去做 drag 嗰、那個，即係譬如神態啊、肢體啊、動作啊，會唔會真係會有分別咧？ 咁我諗我諗做出嚟嘅效果，我哋都會追求都係大概都係嗰類似嗰樣嘢嘅。咁但係大部分即係可能即係純性別嘅即係。 即系异性恋者咧，就做唔到嗰个我哋嗰啲即系好妩媚啊， 即 系比较或者好靓女嘅姿势就比较少啲嘅。但系我又觉得唔会一定完全冇嘅，咁所以即系万中都有一嘅。咁可能呢一位朋友就真系即系可以觉得自己做到 Jack 啦，又亦都可以即系有幽默啦。因为我就未睇嘅佢嘅演出嘅，我就睇嗰啲相。咁我觉得啲相其实睇落咧，佢都似一个 Drag Queen 嘅，即系要求嘅嘢嘅。 O、okay. K， 因为佢游到自己咧系另一个颜色嘅。 哦、 即系都几夸张吓，咁同埋 令到 个妆容啊，或者件衫都几靓吓。 不过我觉得争论咧，唔系就系在于到底佢个表现系咪即系做得好啊？因为我觉得可能直男都有机会咧做 drag queen， 可能会做得即系青出于蓝啊、可能见得人嘅，有水准都唔定嘅。而反而我觉得最大争论咧，因为我之前都讨论过啦，就系、是、话其实 drag 真正系来自即系同志嘅次文化噶嘛，系、有颠覆性噶嘛，想即系挑战传统大家对于即系性别嘅睇法啦，咁先至系有一个大男人，然后无啦啦。即系花枝招展咁走出嚟做 drag queen， 仲要女佣个女人噶嘛？咁所以成件事嘅本质系咁啦。咁所以啲人就话吓、你之前已经加咗个女人落去啦，而家仲要加个直男系扮 drag queen， 咁其实系咪令到成个 drag race 嘅本质系冇咗咧？荡然无存咧？因为你 drag race 将佢主流化，其实你都系希望将嗰个 gay culture 对于性别比较扩大嘅睇法咧，摆喺主流嘅媒体同埋平台上面啊嘛。咁而家你咩人都可以做咯，咁系咪即系将嗰个门原意同埋 drag 嗰个文化嘅本质，即系有少少本末倒置咧咁样？ 但如果系直男去愿意去做呢一样嘢，咁其实会唔会又代表即系其实都多一个族群嘅人去认同我哋？咁其实系咪好事咧？ 呢個都可以係其中一個 argument 嚟嘅，但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你拎出去 argue 一下咯。咁、而我另外一個我都話 argument 咧都 valid 嘅咧，就係咩咧？有啲人話嗱，咁你 drag race 你都係希望可以提攜多啲真係自己人咯，係即係真係基圈裡面嘅人，讓佢哋可以喺個主流媒體裡面曝光咯。 都 係咁點解你為咗要增加即係所謂談論嘅焦點，又或者係 gimmick，然後加個直男落去，你啲 contestant 係幾多個啊？十個啊，每一季 十個八個 咁啦。咁喂，咁喺同志社群裏面仲有好多好出色、好有才華嘅 drag queen， 點解你唔俾機會佢咧？然後你俾咗個直男咧，咁係咪喂？直人其實喺呢一個主流世界裏面有好多其他機會嘅喎， 即係可能佢唔 drag 都可以做一個表演嘅，呢、這個都係 啦。咁我覺得呢一個 point 亦都係有 point 嘅喎， 係、但係我又我始終覺得會唔即係我可能唔知係咪即係我會咁樣睇啦。就是因為我哋而家做起咗呢樣嘢咧，我哋呢樣嘢強大咯，連一啲即係有機會，即係可能會覺得啊啲 straight man 會秒我哋嘅，但係而家佢都要即係加入我哋去叫做係討好我哋，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正面 嘅。其實我覺得咧就間唔中有一個咁樣咧、就 即 係 好多咯， 係啦，即係唔可以太 over 咯。 所以我所有啲 pros and cons 嘅 argument 咧拎出嚟咧，我覺得又即係好似真理又越辯越明，其中有個 point 我又覺得都幾好，又講啱。佢話係雖然佢係直男，你諗下，但係以一個直男嘅身份，然後去到一個 drag race 裏面，仲要扮 drag queen。然后吓同、其他嘅 gay man 比赛，你估呢个直男喺直男嘅世界里面，佢哋受嘅歧视系会少啊？佢嘅受嘅歧视都同 gay man 一样咁多咯。 系啊，同埋你咪感受一下，即系平时我哋系小众嗰阵时嗰个感受咯。 嗯，系啊，咁所以我都支持即系唔同嘅人，如果佢真系有 talent 啊，或者真系有一个做 drag 嘅心咧，我都坚都认为佢哋可以去做嘅。 好啦，咁啊，即管我哋放长双眼，睇下到底呢一位咧喺呢个 drag race 咁多个 season 里面咧，就系第一次破天荒呢一个 cishet 顺性别异性恋直男嘅姿态扮 drag queen 到底系点啦？佢嘅名字叫做咩话？ Oh, Metamorphosis. Vina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嗱，我讲少少先啦，头先我未提到咧，就有关呢一个《Sex and the City》啦，重登呢一个电视荧幕啦，就而家第，我当佢第七个 season 啦，就叫做《And Just Like That》啦。咁但系我就有少担心，我 Samantha 就冇咩 sex 啦，冇晒 sex 啦。咁而今时今日嘅现年55岁喺剧里面咧，就依然系花枝招展吓。嘅 Carrie Bradshaw 啦，咁啊喺个 podcast 里面咧，连讲性讲自俗嘅话题咧，佢都觉得我唔讲呢啲嘢噶咁样，咁所以真系 Sexless and the City 啦。但系讲呢个自俗咧，我今个礼拜睇咗一个试影场， 系 就系 Spencer， OK， 咁就系由已经出咗柜嘅就系Kristen Stewart 啦，就系负责主演啦，即系以前嘅僵尸女系嘛叫做。 是 是啦僵尸女啦吓。咁佢而家今时今日呢系演好多一啲 independent 嘅电影嘅 ,ok。咁但係哇我真系觉得佢今次真系脱胎换骨到啦。佢真系做得好好啊。我点解佢觉得佢做得好好呢就因为呢系咪真系似丹娜大飞似得咁紧要呢又未必系嘅。咁首先好惊艳好靓女啦吓着丹娜啲衫真系靓到呢系真系抄足佢以前生前呢着过啲咩套装啦同埋嗰啲晚礼服咁样啦 ,ok。咁但係我觉得佢呢你大家记唔记得Kristen Stewart 呢以前演戏呢你硬係觉得佢有啲唔系好自在㗎。 嬲爆爆囉。 有嬲爆爆啦。又有啲好 awkward, 你总系觉得佢好似唔系好 comfortable 咁 样嘅。 係啦咁我觉得会唔会系因为你嗰陣时未出柜然后突然间要演一啲呢咁嘅玉女角色呢其实你根本唔系好鍾意嗰啲角色根本唔系好入戏。 係。 咁但係亦都系因为佢呢一种特质呢有少少嬲爆爆啊。有少少 awkward 啊，唔自在咧，系令佢演呢套戏演得好好 嘅。可能 因为佢完全捕捉咗，就系其实阿戴妃啦，嗰只喺皇室里面被囚禁啊，被压抑嗰种心咯，好唔自在的心，好好啦。咁而佢今次更加有一幕咧，系演出就系戴妃自足啦，好劲啊！因为戴妃都系人咯， 系咁佢有冇即系喺呢个过程表现出 awkwardness 咧？ 你会唔会好 awkward 做呢样嘢？有冇人见到你唔系做俾人睇？应该最自在嘅时候啦，系嘛？ 系、但系即系我，因为佢要呈现即系戴妃嘅即系所谓嘅最真实嘅一面啦。咁佢又点样去即系揣摩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咁私人嘅部分呢 我覺得係幾好嘅，即係因為成件事咧係做得幾 poetic 嘅，因為佢真係由頭帶曬成套戲嘅，其實所有人都係大劇啦，基本上由頭到尾咧，差唔多係我諗接近一半咧係佢嘅即係 close up 嚟嘅，其實 係 即係跟足全程啦，咁同埋佢即係成日喺即係私底下啦，唔喺公開場合啦，粗口爛舌嘅戴妃你又見到，所以我哋會見到一個粗口爛舌啦，同埋一個咧係會自俗嘅戴妃嘅， 即係比較人性化一面咯， 係啦。好啦，咁我讲完我嘅 sex 吓，你嘅 sex 系咪？ 系啊， 呢个你今个礼拜嘅 sex 就系啦 。 喂，你讲开自俗，我都想讲， 系 不过人哋啊，咁咧就据闻咧，之后上网咧睇到个新消息咧，就系内地啊四川省啦，咁有一位学生啊，咁点解佢会即系上咗一个即系俾人哋 share 咗一个片咧？就是、因为咧佢戴咗一个VR 嘅眼镜。咁但係呢因為你知戴咗 VR 其實就睇唔到 即係現況 啦 咩事 或者聽唔到啲乜嘢啦咁呢咁佢就情急之下唔係佢可能就好心急啦就即係有需要啦咁佢就去咗洗手間咁就想即係做即係自慰咁樣啦 好趕喎真係 係啦咁係趕得滯呢可能佢又帶住呢個 VR 呢就唔記得閂門 哎呀死啦 咁就全程呢企咗喺度去做呢件事啦 而係冇閂門嘅 咁亦都俾其他同學錄低咗或者影咗相啦 係 咁就 所以个画面呢就係佢冇着衫淨係戴住嗰个 VR 嘅 係啦有着衫 嘅我有着衫 ok 咁当然係冇着褲啦 好少少 因为其实係唔需要除晒嘅 ok 你明唔明啊 戴住眼镜如入无人之境咁 同埋你有冇玩过 VR 啊你见过人玩 VR 啦嘛， 自己都玩 過然后你其实你唔知道其实自己咧系好卡噶嘛嗰件事， 系啊， 因为你以为唔知道自己咩 space 咧，但其实你喺同一个 space 嘅啫嘛， 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嘢咧，即系想摸下去噶嘛， 系 ，我有玩过一次系揸车咁样噶， 我以为你揸咩添，我揸车， 揸车坐喺个名 到你真的會咁樣去揸個台盤咧，喐你咁樣。 係，但係旁觀者望見你咧，就唔知你喺度做乜嘅。跑 環 步 咁所以位學生咧，其實就係即係唔記得閂門，就去即係做呢件事啦。咁就俾人拍低咗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幾危險下嘅，即係如果即係你用咗 VR 或者完全唔知道身邊發生咩事咧，一間有咩危險咧，其實你真係唔知喎。咁所以呢個真係大家用嘅時候，我就即係建議要小心啲啦。同埋真係即係如果你喺即係同屋企人住啊，或者同朋友住嘅時候要做呢件事咧，就應該鎖好道門啦。 系系，又或者你唔系咁方便俾任何人睇嘅，其实最好就唔好做，因为你戴住咗，你真系完全睇唔到有冇人望住你噶嘛。 嗯，所以锁好啲门咯， 锁好门窗，做好防风措施系。 系啦。 OK， 时间圣诞啦，好多好朋友都陆续推出全新嘅作品，包括久违嘅地。 I see it now. Through all these years, that faith lives on. Somehow, there was a union of heart and mind, the likes of which are rare and grow so hard to.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 in the memories we share. 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 and I would say.Never really thought I'd feel this way, but I remind myself of who we are, how inconceivable it is to reach this far.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 in the memories we share. 重出江湖的是阿爸，亦都是咁多年啊！同志社群里面的超级嘅 icon， 一首全新的作品系迎圣诞啊！好啦，今个星期的自己人到此为止啦， 系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见啦， 拜拜。